欢迎嚟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莫日。 今日2023年7月3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个礼拜咧就风起云涌，特别系 Twitter。不过呢个阵间我讲嘅 新闻相当地多啦吓。系啦，咁啊先拍事先啦，咁。 咁就作曲家 Akira Complex 就过世。 咁啊，佢啊主要系帮啲音 game 作曲嘅。咁如果你有玩开嘅话，应该都对佢名字有啲印象嘅，咁样咯。 我就唔好熟嘅，就睇个唔知道个名字。咁就 我哋玩开音 game 嘅先会比较熟佢啲作品嘅系。 咁我咁讲完白事讲红事啦。咁就声优齐行壮马就宣布结婚，32岁。以男声优嚟讲算早嘅，因为好多男声优起码44张先结婚，佢算早噶，32岁。 嗯。 咁就恭喜佢啦，齐行壮马，佢都系冇乜特别嘢嘅，即系佢属于叫做喺男女方面，佢属于比较静嗰类嘅。好啦，跟住咧就报告一下啲新作消息。首先就完全唔意外嘅，我推孩子第二期， 即系应该话佢冇第二期先奇怪咯。佢而家只系正， 咪就咯，佢抽咁大，佢 而家只系正式话你听系啦，系真系有二期嘅咁样嘅啫。咁啊，时间都未定嘅。 然后咧就壮夫嘅傅里年就又系嗰招。第一集播2个钟头，而家潮流兴嘅，因为我推孩子有咧就又系播好假长嘅，总之就咩咧？ 我推就1个钟，佢就大多你1个钟，基本上出多半季咯。 你不如索性学 Netflix 咁一次就播晒成套啦，屌你老閪！即系我嗱呢样嘢咧，就好我啊，即系批评下就系、是，而家动画就我系我明白，而家啲人咧冇耐心，如果第一话唔入屁肉咧，啲人就唔睇噶啦，但系。你都唔好为咗第一集唔入戏屋嘅家，突然第一集唔落戏屋，我咪拉长第一话嚟咯。即系嗱，第一话要1个钟头先入戏屋啊，咁咪拉长1个钟咯。要第四集先入戏屋啊，2个钟。咁如果要中，如果你要一季先入戏屋，咁咪12集，你3个钟，你拍魔戒上去笨。 嗱，我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嘅。以呢套作品嚟讲啊，我觉得比较大嘅问题就系佢一季讲唔晒，但系2季咧。就个卡住个位会比较窄细，甚至未必攞2季嘅箍啦。佢系需要咁长嘅嘢去讲佢一季嘅，虽然都未讲晒嘅。咁嘅情况之下，你唔可能播15、16话噶嘛，你好难攞呢咁半冷卡嘅箍噶嘛。咁佢咪咁样去用呢个方法去解决嘅方法，就唔似我推孩子就系另一种情况，就系、是、佢真系一个段落就第一个段落个入序章啦，叫做就要1个钟头。但呢个咧就比较似系。当然亦都有聚焦嘅成分啦，但系我觉得系想停喺第一季嗰个位啦，唔够时间，真系你冇理由斩到佢5、6色咁样，唔系啊冇噶嘛，咁佢可能系咁样，所以要咁样去偷多3、4话出嚟咯。佢咁样偷咗3、4话嘅时间翻嚟，咁佢后面咪唔使赶头赶命赶到嗰度断手断脚咁样咯，应该系咁啊，我估嘅啫，因为佢最终播到去边，真系冇人知嘅。咁啊，亦都系一季定2季，我都唔知添。咁啊，所以我估，如果系以一季嚟讲，佢有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要争取多啲时间，比较似系呢种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漫长嘅寻金之旅嘅最终章《黄金神威》第4期，因为第3期咧就中途因为制作人员过世啦，佢话咁就断咗，咁咧我断咗未睇嘅，我要等成套齐晒一次我睇呢啲，因为呢片咧系一次睇先过瘾嘅。 咁啊，最终章应该系第5季嚟嘅，咁佢就去到最终就应该系漫画30卷应该讲晒啦。 系啦，漫画得唔睇嘅，漫画得个 ending 我唔睇住嘅，虽然我知道大致上，但我系唔睇住嘅，留翻动画次个煲。 因为佢剩翻6卷，我又唔系好信佢仲可以咩噶啦，佢仲可以变啲咩花样出嚟，系应该系最终一季啦咁样。 呢套嘢咧，其实即系我觉得佢人气唔够高，系我好遗憾嘅，因为其实呢套好睇，非常好睇。 其实都唔差噶，我觉得真系。 唔系佢唔系嗰啲，佢唔系走嗰种叫做咩炒花生啊、炒话题嗰路线咯。因为而家动画， 唔系你要明白，以呢套嘢本身咧，就唔系啲好热门大路题材，本身一部冷门题材嘅，好多人识，好多已经系超额完成噶啦。 超额完成 呢方面，你真系唔好要求太多佢。你睇《海盗战记》。即系有人记得都系有问题，个第二季啊。 佢《海盗战机》有另一样嘢嚟嘅，佢《海盗战机》更加冷门啦。呢套又 喺公众眼光系类似一乜嘢嚟嘅咋，即系所以佢入到公众视野已经系超额完成噶啦。你真系唔好太咩啦。 好啦，跟住咧，我最初以为系吓《黄金神》，又讲《黄金神威》，因为佢声优表第一个就系《白石沉香》，跟住《小红青云》，我哋嘅翻译就 黄锦神威乜嘢？黄锦神威有依层症嘅咩？新角色啊？边个佢搬呢个角色啊？跟住哦，另一套嘢嘅。 吓咁一套几搞笑嘅漫画嘅新作嘅动画化啦吓。咁啊，佢系呢个叫孝文公主，放心，唔系嗰方面嘅嘢。虽然佢呢个好明显系玩呢个 get 嘅，就系咩咧？佢啲孝文系似啲咩咧？我用一个梗图嚟讲啦，我要诅咒你，我要诅咒你一世啲泡面都冇调味料。差唔多系嗰种咁嘅搞笑法啦，即系话就系考问就系嗰啲咩咧？你要睇住你个杯面绿到过咗火啊，嗰啲咁嘅叫做所谓嘅考问啦， 搞笑动画啦， 搞笑翻嚟。 但系我真系一睇就系，因为佢最攞命就系、是、佢第一个名字系白石晴香，跟住咧，跟住第二个名系小林亲云，黄金神威一鬼样，跟住第三个名叫伊藤静我先嘅，因为如果第三名就中影和哉啊，或者系其他系南国嘅话咧，我一定黄金神威噶啦呢套嘢。佢叫我见啲藤正先，哦，似乎唔系黄金神威，相似太相似啦，啱啱同一时间出出新闻，好咁讲呢单嘢啦，跟住 都系，我觉得都系要用张梗图要去讲嘅，即系我哋系咪穿越咗时空啊？问下路人先，咁下一季新番系播乜嘢啊？狼同新香料，我哋穿越失败啦，呢个依然系2008年。 咁就系 2023年，同我讲下一季新番系狼与新香料。 小梅老师，万事就拜托你啦。依嚟太玩得好多，玩到烂咗。 即系佢就宣布咗一个会再应该 reboot 过佢个动画啦，咁样啊，即系点讲啊？我只能讲，即系我哋一个旧作翻兜，真系去到，即系有啲无所不用其极嘅 都嘢。根本唔算旧啊嘛！呢套嘢， 都十几年啦，大佬认老啦你，狼身十几年噶啦， 唔系系十几年唔叫老啊嘛？对我嚟讲，你大佬你唔早一个2000年之前，你唔好同我讲老啦。不过算啦，依个年头你趁住佢两个仲可以配翻当年嘅声音。虽然我一开始有啲调整嘅，因为画风关系，小兴水配得比较幼，阿罗伦斯配得更加大叔，个福山润。好啦，跟住咧呢套嘢咧， 再早几年， 应该咁讲就系呢套嘢，佢煲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耐到大家就觉得就系你死心啦，你 reboot 唔到噶啦，出啲 reboot 到，2024年1月26号嘅机动战士 Gundam Seed Freedom， 应该似个睇个样， 我觉得佢系弃案执翻嚟咯， 唔系 嗰年有个电影嘅弃案噶嘛， 系啊。因为套嘢，因为 Sid Dan 死得太惨烈，结果就系几次想法都系冇人理佢嘛。 啊，我觉得佢系等啲人都记忘记一七八八啦，剩翻啲美好回忆啦。 四个字，死不心息。 啊，而且今次佢都好明显地点讲啊，唔再掩饰啦，直接就俾人鬼王去做封面，即系 咁呢个 Sid 嚟啊嘛。 咁你火 get 咗阿飞阿路人真啦。即当年我哋当年经得几咁不亦乐乎呢啲小回忆翻晒嚟。 当年我系一个人力战成个荒漠。 咁啊，当年怕你大家都唔记得咗啊！咁佢亦都整咗几个总甲篇，你知 set 入边都 OK 地多总甲篇噶啦，大家明噶啦。虽然后边好似就系变咗标配咁就系。咁啊，佢系分别将set 同 set down。去用几集的时间去 cap 翻个总甲篇俾你，去俾你回忆翻。即系如果你系未睇过嘅话，靠嗰几个我相信系唔够嘅，因为毕竟人哋都系连翻嚟嘅。咁佢可能就系纯粹俾嗰啲当年，因为做老实讲，20年啦应该有，即系佢去等你回忆翻嗰啲嘅嘢，同老收嗰个差唔多情况嘅啫。咁啊，回忆翻当年系点样，然后等你可以衔接到新一季嘅先。即系虽然就算啦，我谂大家即系咁啊，睇下佢咩嘢啦，因为 算罢啦。 佢战犯啲人已经唔喺度啦，咁虽然但往后都系讲啦，觉得当年就认为嗰两位系战犯啦，嗰两位咁，但系我后屘睇翻都系，其实应该系 Bandai 武力介入搞出嚟嘅，就唔系好关佢两个事嘅，甚至佢两个都可能都系受害者嚟嘅。即系经过时间嘅洗礼之后，大家会比较认同呢种观点啦，因为当年就个个都屌佢两个啊嘛。咁样咯，咁肯定换咗人啦，唔使烦啦，唔使烦啦。虽然跟氹大家明噶啦，好啦，咁啊，下一套动画化咧就你话好做又话得，你话好难做都得，因为其实佢系冇原作剧情嘅改编动画嚟嘅，一个 Omogas 即系一个，睇咩太空狼人杀啊，又系咁叫佢啦。 Among Us 佢宣布动画化，咁由呢个哥伦比亚公电视公司去制作嘅故事，应该都系会做翻佢嗰种游戏嗰种模式嘅。咁但系因为个游戏本身嘅特性，其实除咗你个基本嗰啲咩太空啊、嗰啲人啊、嗰啲嘢之外咧，大部分嘢可以自由发挥嘅。通常呢啲咁咧就比较唔会炒镬嘅，因为镬咗你都唔可以话佢镬。即系咁啊，所以睇一睇啦。咁啊，虽然我哋应该鬼佬嘢就兴趣唔系好大，其实咁样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去就系啲游戏消息啦。咁啊，先讲啲收皮消息先。咁就呢个刀男中文版同英文版同时收工。咁啊，其实都几意外嘅，老实，因为佢个日本嗰边国内营运嘅就系佢本家啦 ，DM 嗰边。咁但系海外嗰啲全部系另一间 J 字头嘅代理商做代理嘅。咁呢档嘢咧，其实佢代理嘅所有游戏入边咧，刀男系排前列成绩嚟嘅，无啦啦话执就执，而且根据嗰边嘅人嘅透露咧，系代理商单方面。嗰边决定去收买嘅，即系唔系话日本嗰边话要收买个版权唔系乜嘢，系代理嗰边话要唔做嘅。 我唔好明点样执咯，因为刀男喺日本仲系基本上仲 keep 住好有人气噶。我有啲朋友网友都识都玩紧。 嗱，因为呢个代理版嚟嘅，所以喺海外版系咪唔系冇人气？但我后边睇翻唔系，佢啲成绩都唔错，日本有人气，海外都有人气，都有个好持续性嘅收益嘅。咁啊，估计系个平台本身，即系个代理本身自己有唔知咩谂法啦。吓，佢勾股有几种可能性嘅，一就系佢哋到期想续约，但系个价钱倾唔埋单，咁啊收咁啊呢个可能性系最大嘅。其次就系佢中间有啲咩得罪咗原厂。原厂有钱赚都唔肯俾你，咁啊，但系佢就唔为传口道而唔出声去讲呢样嘢。咁啊，前者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佢系前科犯嚟噶，前科累累嘅，将一啲仲赚紧钱嘅游戏接办咗。咁啊，到底系佢纯粹系佢个人决定定点啦，我唔知道。而且佢最难睇嘅地方就系、是、我唔知边倾唔埋单啊。佢系喺代理版攞到嘅嗰啲资料啊嗰类啊，你喺嗰边玩嗰啲嘢系冇转移去。日版，因为佢系日本以外嘅全部代理晒啊嘛，咁你佢哋要接嘅通常就有部分可以倾得到，就系将你个资料移动去旧版度，或者去仲继续行紧嘅版本度去俾你行嘅，咁但系佢都系冇呢样嘢嘅，咁但系呢档嘢咧呢方面向来都恶名昭彰噶啦，咁啊算啦咁样啊，咁啊下一只咧就系、是、收唔晒，收一半啊，收一半皮。我老实讲，我系有人屌捻到开花，我先知有只咁嘅 game 嘅。魔界出咗只 spin out 嘅游戏，人出 game 你出 game， 嗰度我系臭到咧，我真系未见过任何唔系踩到深渊嘅程度啊！即系佢系一个小具名气啦，唔系真系好有名嘅独立游戏嘅公司去接嘅，咁接咗魔界呢个嘢，而佢嘅主角系魔界入边嗰只咕噜啊，系咪咁叫啊？咁嗰隻 game 其实你用呢个角色做主角本身就已经系吃力不讨好嘅事㗎啦。大家要明白呢样嘢啦，即係即嘢。咁问题就系、是、你已经系唔系算系执到个好牌㗎啦。你做出嚟仲系赶工嘅唔即系非常之严重，而且佢本身个游戏机制简直系折磨人嘅程度。一个完全冇任何攻击能力，只系识走跳避，仲要唔系好灵活嘅角色。你要去做佢嘅冒险，即系望到就痛苦，即系基本简单讲就系、是，你可以咁样理解，就系一个唔准跑嘅超音鼠。 咁边个去玩啊？咁 总之就系一个非常限制你的行动，然后佢做嘅嘢系完全衔接到唔到个故事，无论喺故事层面定操纵层面都系完全顶唔顺嘅，所以佢受负评嘅绝对系抵死嘅。咁啊，因为咁啊，结果个工作室又要裁员啊，又要 cut 案啊，成。咁我只能讲冇咁大个头，冇戴咁大顶帽咯。我哋之前做开独立游戏啊，突然间执就执个都算系大嘅 game， 咁样嘅结果就濑咗嘢啦。咁我谂亦都系对面嗰边冇俾到啲咩支援俾你咯。咁啊冇，咁啊 有救佢啦。反正有句烂 game 系该死，我成日觉得好啦。跟住咧就系 本季最大游戏花生 连续剧嚟嘅，其实就 Sony 同 Microsoft 嘅千日战争。咁咧 F 到 FCC 版本 咁就喺度又爆，大家互相爆料，其实真系睇花生嘅啫。 最大战场啦，可以叫做，因为终于轮到去美国联邦贸易会，即是呢、這个 FEC， 即系美国嗰边去负责审佢哋两微软农事收购案入边最大一个，因为基本上之前都讲过噶啦，美国过咗就代表全世界过晒咁滞噶啦，就算他妈的英国唔过，佢就大不了就系撤退咗英国市场。但是如果美国不过的话呢，收购可能会流水的。咁所以呢个应该是两边其实咯咯。咁我即係微软收购同时你桑尼走出嚟做滚，次次都係桑尼走出嚟，又唔见其他人做，又唔见其他人走出嚟做价量喎。即係搞到好似好似係桑尼同微软去打仗咁样。 是啊，唔係好似直情係。 咁啊，所以今次呢就大家应该係所有放得出嚟嘅底牌全部放晒出嚟㗎啦。咁啊，因为其中一个指控就系、是，喂，你呢期都收购系好捻多厂喎，咁你收下咪变成垄断咯？咁佢而家就要走出嚟解释点解我哋要收购咁多厂啦？咁就其中一个佢就讲咗啦，就系、是、当年佢想收购嗰阵时咧，即系佢想同嗰啲厂啊做合作的时候咧 ，Sony 就俾人截咗先单，因为 Sony 嗰种做法咧就唔系同佢搞独占，又当然佢好中意独占啊，但系佢有时咧独占唔到咧，佢会用另一种形式嘅独占，系乜嘢啦？Anyone but export， 即系你可以出 PC 版，可以出 Switch 版，甚至你出咩主机版，我都唔 care。但系除咗 export， 你只能唔出 export， 即系佢会有呢个咁嘅排斥条款。咁佢讲翻，我点解我要收购 Bethesda？ 咁佢话，哦冇嘢，我哋达成咗今日协议。如果我要佢哋嘅 game 喺我哋度出咧，我会有办法就收购咗佢。而且咁佢，我咁之前我哋都提过噶啦，佢亦都系收购咗之后已经达成咗嘅独占协议。佢系冇撕破咗佢嘅，咁啊，当然亦都系关赔钱事啦，咁样，咁佢就话啊，我都系被逼噶咋，大佬，我如果我唔咁样收购嘅话，我连 game 都冇得出啦，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啊信唔信咧就问个官啦，咁啊呢句嘢好似情有可原，又好似唔系咁讲得通嘅，其实老老实实，咁啊嗱，咁佢有个咁嘅指控啦，其实实际上调翻转就系、是。我边个到底边个先系被告啊？而家应该系微软要去做辩护，但系好似下下都变成指控翻 Sony 咧。咁啊，因为之前都系咁样讲嘅。咁啊 ，Sony 嗰边咧就调翻出嚟讲就话，针对翻呢、這个好多人都喺度，已经好多次个呢类咁嘅案啊，其他国家都系针对 Call of Duty 争拗点好大嘅，好大都度。虽然我觉得呢个系策略嚟，纯粹就因为。你如果要话佢可以造成垄断嘅话咧，真系我谂细路仔都唔会信啦。你真系同帮班人戇鳩嘅咩？因为就算你收完，你都唔会有个好垄断性嘅市占，最多都咪同你桑尼打个五波，原本你桑尼系赢开噶嘛。咁所以点解佢要用 Call of Duty 嚟做例子，就系因为呢方面就你就会变成系好有可能系你独占啦嘛。咁样佢先可以佢嗰度局部性嘅垄断，佢要将个嘢切到去啱好啊，好唔好噶？咁佢呢次咧就系话，之前就已经讲讲话要垄断，咁佢微软出个招就系出承诺，签埋约，其他人有 game 大家玩 ，OK。咁Sony你就唯有出，可能系佢认为手上嘅王牌嚟噶啦，就系、是、话，喂系冇错，你话可以出喺我哋平台度，咁但系唔代表我哋就要受噶咯。佢嘅讲法就系、是，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哋就要必须提供我哋 PS 开发机俾你噶咯。如果唔系你出唔到噶嘛，咁嘅话，咁我哋啲内部核心秘密你咪知道晒咯。我唔知系咪觉得呢一招系佢王牌，所以压箱底最重要嗰一招先攞出嚟啊？我唔觉得，喂，你啲开发机通街派噶喎， 咪就系咯。我想吐槽就系、是。你开发机讲真，就算我有钱先有钱，我只要我有钱嘅话，我都买得到噶啦。其实有门路啫，冇问题就系、是门路都唔该唔系难事。 嗱、呢个又包括呢个微软嘅另外一个指控，就系话咧 ，Microsoft 系攞唔到 PS5 嘅开发机。佢喺嗰个听证会入边都有提到呢样嘢。 我唔系好 喺另一个地方，唔系针锋相对啊，另一个地方有提到，就系讲紧呢方面最中意搞用呢啲技术性嘢去难勾住佢咧，就系 Sony。咁佢就提咗呢个例子，就系、是。Minecraft 想出 PS5 版，但是Sony 拒绝出售 PS5 嘅开发机俾佢，好明显就唔系微软唔够钱啦，好明显就纯粹就系佢当你对手，然后就唔系俾你，咁所以佢就用呢个例子就系话，其实 会咁样做嘅，其实系 Sony 而唔系我哋。咁啊，因为佢就调翻转就话，我哋啲套件派通街噶，你喺 PC 上面出又得，你喺 PC 要转过嚟 Xbox， 我哋都有套件派通街噶，系你只要讲我就有，我就俾噶啦，从来冇拒绝过人哋。佢咁样去讲，咁啊另一个佢嘅讲法就系、是，咁我哋都话你嘅就系、是。其实 Xbox 长期都系销售都系输俾 PS 噶，无论系之前由 Xbox 一代、二代、三代咁样去，即系佢对手由 PS2 开始，而 PS2、PS3、PS4、PS5 都系只有好短暂、好短暂嘅时间，系讲紧两三个礼拜，呢、这个 Xbox 嘅销售系曾经超越过 PS5。佢嘅意思就系、是，喂大佬，我哋五波嘅啫，就算加埋呢样嘢，都仲系五波咁滞嘅啫嘛，唔会因为咁而出现咩垄断竞争噶嘛。即系其实我们即系呢件事会造成垄断呢件嘢，明眼一睇就知唔会发生嘅事嚟嘅。即系喺桑你系喺度搞震啫嘛。即系系不断提一啲小学阶级嘅理由，就系讲佢如果搞下咯，就喂大佬，我谂有个任何一个思想正常嘅人都知道到底佢呢个桑你到底讲嘢有冇道理啦。好，咁我哋放低呢样嘢，因为呢啲都算系正常功放嚟 嘅。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呢啲嘢。大家唔觉得好啊？唔觉得好过瘾？过瘾系我睇完张图之后，点解你唔用 Photoshop 执咗字佢啊？天才嗱，呢度咁嘅法庭嘢，佢有一堆文件噶啦。咁咧，sorry， 将佢啲将文件 send 上去。咁咧，佢就画佢咗就咁咧，就佢将嗰啲成本就同埋时间咧画咗佢，但系画嘅方法用双头笔。咁咧 scan 上去，双头笔透晒字。咁咧就所有开发晒咧，全部出晒街，包括咗。西利平线即系禁地用咗五年，成本2.12亿美元，用300名员工。最后生还者二部曲成本2.2亿美元，共200个员工。依全部用双人画晒嘅，但系一用scanner scan 全部出晒嚟。 而最关事嘅就系关呢单 case 事咧，就应该系 Call of Duty， 因为咁啊 Call of Duty 佢入边就提到啦，Sony 嘅净利润净系喺 Call of Duty 2021年净系计美国都收咗8亿美金。全球是15亿，即是佢呢啲数字啊，全部出晒嚟。咁仲未计嗰啲咩订阅啊、周边啊、隔夜嗰啲收入。咁就其实系个间接系证明Call of Duty 对佢系真系赚咗好捻多嘅。但系so 亦都唔代表住乜嘢噶。你损失咗呢嚿，就算你真系损失咗，都系你嘅事嘅啫嘛。因为你讲咗俾你出噶嘛，唔会有任何改变噶啦嘛。你就算拱呢嚿嘢出嚟。都唔会有咩啊？当然你可以话哦，呢个承诺系佢讲嘅，你可以单方面思维嘅，冇乜乜七七咁，但系都唔算系乜嘢，只系太戆鸠啊！再一次显示佢哋啲法务部真系砸死咗少少，真系砸咗少少。 同埋就系、是、你唔好用双头笔啊嘛，大佬！我第一日喺用双头笔画嗰下，我都笑咗出嚟，唔系咁儿戏啊嘛，就系咁儿戏。 我即系呢啲嘢，你唔系应该打电子版本噶嘛？ 唔系啊！你通常依入咩？你 scan 咗电脑度，求其唔好你求其揾小画家执咗佢啊嘛。 正常嚟讲咧，应该就系 PDF 系有呢个隐藏局部文字嘅功能嘅。你咁样做完之后咧，出嚟嘅 PDF 咧系根本就冇咗嗰个字嘅。正常应该咁样做嘅， 系咯？ 佢呢个好明显系打印出嚟嘅纸本文件嚟嘅，咁亦都有机会系法庭唔收电子档嘅，咁啊唔系完全系佢嘅错啊。问题就系、是。咁你打印出嚟， 咪 scan 完之后咪印翻出嚟咪得咯？ 你可以打印出嚟嗰下就已经系冇嗰个字啊嘛， 就系咯。你 scan 咗去嘅时候，执咗字又印翻出嚟咁咪得咯。同埋你将你印嘅，唔通你嗰份就原本嚟嘅咩？你用笔画得嘅话，你咪一样都系 copy 版，真系黐线嘅，真系呢家儿戏到真系发俾个法庭，屌你个閪！ 咁好啦，一啲比较花生少少，唔系 本周嘅算系严重事件啦。咁就一个老牌嘅开发者松山羊，我听过佢名嘅。咁就佢就喺一个 Twitter 讲咗一段说话，就话而家啲游戏专门考虑到玩家咧，啲学生啊，拥有几部主机咧，就系 Switch 90%，手机100%，PS4 70%，PS5 10%，Xbox 1%。佢话，跟住阿松山就话，我睇到嘅结果，我觉得呢啲人连最游戏行业最低限度准备都未有做好。 佢讲嘅讲法就系你最少要有部 PS5 系啦。我可以理解嘅呢样嘢就系、是、即系我明白佢嗰个理论个讲法就系、是，喂，大佬你入你行嘢，连 PS5 你连一部顶级主机你都冇，你讲咩开发游戏啫？ 而且在日本的电，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基本上不玩电脑游戏的。如果你说你家有用电脑来打机得，那我就勉可以，但肯定不会。日本人啊，即是说你们想入行，你入行的基础就是什么 iPhone Android 那就死得了，即是他的理论是这样的。你根本搞不到什么顶级游戏。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他的同一 cheat 连环 cheat 下面呢都有提过你的问卷，叫做就是他讲到他的学生下面有多少人有用 Steam 呢，只是限 Steam 啊 ,80%。 喂，其实多这样就。 喂，那毕竟是做这行嘛。我觉得喂，老老实实现在这样的事的这个世代，你用一部打到机的东西，我当你有 Steam 就当你用 PC 打机啦，当然是不一定的。咁喂，老实讲，已经是大部分人有 Steam 90%啊嘛。咁然后再有大部分人都有用紧 Steam。咁其实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有最低门槛噶咯。冇人话你一定要 PS5 嘅，老老实实。我又真系理解唔到啊。当然我的眼中就是如果你要做 M 开发嘅，唔该你全部都有晒啊。先讲我 系 有啊。 你讲就系，如果你作为游戏开发者嘅话咧，你可以冇 Xbox， 但系问题就 Steam 就 PS5 我咧基本上一定要有嘅。即系投，我觉得依个投资嚟嘅，唔系游戏性，系叫做咩？就算点都要搬部翻嚟，唔系话你点有个你点做 game 啊？ 咁所以佢嘅讲法就系咁样，咁但系佢用 PS5 嚟做标杆咧，我觉得 高少少啦。 其实唔系好对路噶啦，因为第一而家仲系 PS5 其实冇接稳咗棒噶。因为仲有好多游戏系两边一起出嘅， 同埋 PS4 嘅能力其实都唔系差得咁紧要嘅。 诶、 好多人应该咁讲就是，除非你去到好似 Diablo 4咁样，佢设计非常之戇鳩，load 掉得好慢，咁一定要 PS5 先 load 得快。咁我讲，但系其实好多 game PS4 都玩得到噶啦，即系例如 Diablo 4 Remake 咁 ，PS4 都 OK 噶。 我觉得佢咁样望咧，有点而狭隘咯，因为买 PS5 嘅人少，系有好多因素叠加起嚟噶。在它还是抵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啊，现在买 PS5 不是很难不抵的，4000几元未降价。 就是咯。 用一部几年前规格的东西下去。 就这么大部。 同一个价钱，我依然是认为如果你是同一个价钱，我真的买一张 display 卡会抵一点。很认真的，它强很多，差很远，你只要踩一部不是垃圾在上面插上去，因为你既然有80有 Steam 嘛，我不知道你原本那张 display 是什么，什么都无所谓。你插张3080左右嘅嘢，你已经可以识画到大部分而家嘅所有几顶级都好，最多系唔系最顶级嘅画面啫嘛。但你即系了解游戏机制嗰啲嘢，唔需要咁多啲嘢嘛。咁你冇 PS5 唯一嘅缺陷就系你买唔到玩唔到 PS5 only 嘅游戏。我调翻转问你啦，而家 PS 独占嘅已经有够少噶啦，仲要系 PS5 独占嘅，有几多只啫？系咪真系咁必要先？所以佢嚴肅嘅點就係佢個標準攞咗做 PS5。如果佢嘅標準係用 PS 嚟做標準咧，我覺得 OK 嘅。但係 PS 加佢個問卷入邊個市佔率啦，有七成嘅喎，七成都唔低啦，老老實實都唔會得出話大部分人都冇去到最低限咯。我覺得最低限標準應該係 PS4。 PS4 我覺得係最低標準嚟嘅，係一定要有噶啦。 係啊，咁都有七成人有咯，有乜好有乜好嘈咯？ 我觉得已经好离谱啦，即系佢三成，嗰三成嚟做乜嘢啊？三成， 话俾人哋做 smartphone 志愿咧。 唔系，唉，算啦，因为我唔系开发 game 嘅，我都费事讲啦。 因为之前都讲过几次，因为你两个系好鸿沟噶，两边你做 P， 你做 console 机开发嘅，同做 PC 嘅系唔同嘅，有少少唔同。但系console 又好 ，PC 都好，同手机 game 嘅系完全两个世界嚟噶。其实你当然你熟晒两个会如虎添翼啦，但系你成日熟一边咧，系一样做到嘢噶。而你唔会话因为你唔识 PS5 而做唔到 smartphone game， 调翻转亦都唔会因为你唔识 smartphone 而做唔到 console game， 两者基本上系两样嘢嚟，因为佢个系统啊、架构啊、调度嗰啲嘢完全唔一样嘅。即系反而如果你话呢个喺 smartphone 做 game 似乜嘢啦，喺 Mac 上面做 game， 往后的唔系现在，往后的。即系不过呢个就我哋上次讲 Apple 有提到少少，但系睇下后面先啦，唔好而家我而家就登死晒佢哋，亦都唔太长篇大论啦。咁啊，总之就系、是、其实咧，我觉得佢嘅讲法系有佢嘅道理，但系有少亦都有偏颇嘅部分。我唔完全赞同，但系都得赞同佢讲嘢嘅。 好啦，跟住咧就本周另一单 炎上事件。 本周炎上周嚟嘅。 系咪物理咧？一半物理啦吓，咁就 总之就系咩咧？简单就系、是、又系 LG Ali。首先就是升了级之后速度变慢，叫官方叫你不要升级，跟住就是烧机啦，因为据闻这个很多卡因为过热部机烧了， 变砖。 咁啊，呢个情况咧，其实而家我讲可能有少少马后炮。我当初的时候有提过少少嘅，系嗱，唔系佢出机嗰阵时提，因为我哋有提过两次，佢话出嗰阵时提过一次，即系应该系四月嗰阵时噶啦。跟住佢出嗰阵时又提一次，系讲第一次提嗰阵时，我有提过少少嘅，就系呢个 span 喺呢个机上面，仲要机能够劲过人哋，但系又要静过人哋，咁最大可能就系热过人哋咯。咁啊，本来以为佢可以控制到个热力嘅，其实有担忧啫。但系结果而家佢系个热力系劲捻到烧坏嘅液卡嘅会。 对，好多人讲法关键在于 Turbo Mode， 佢有 Turbo Mode 嘅，你开 Turbo Mode 就烧机噶啦。 即系 你唔开，即系话你唔开 Turbo Mode 应该都 OK 嘅。但系既然你唔开，既然咁，你做乜要俾个咁嘅 mode 俾我啊？你譬如讲叫叫自爆 mode， 就系开咗之后部机会两个钟头自爆。咁我条气顺啲，即系话明就咩生死降天命嘅咧，可以喺个功能就系，但系佢又唔系，你话 Turbo Mode， 我梗系以为你喺短时间即系旧电用短啲，但系画面快啲咩？你唔系，你开机会烧机喎，大佬，呢样有另一个问题嚟噶啦。我 哋讲得好似高智能方程式入边增加涡轮咁，即系简单嘅就，因为佢部机现在嘅嘢咧，除咗佢个发热之外咧，仲有佢甚至 SSD 都会发热嘅。都睇一睇啦，顺便咁亦都好多人喺 Steam Deck 上面啦，会换咗佢个好撚細嘅64GB 嘅 SSD， 咁自己换，咁因为佢原本佢256同512都未必够用㗎嘛，咁有啲人就干脆买最低版本，然后装个 1T 甚至 2T 嘅SSD 落去。咁而但系问题就係呢，如果你买嘅太快的话呢，要买慢嘅地方转，你买得太快太大条嘅话呢，佢係第一大条嘅话可能会压坏咗快板。太就算细条都冇用，如果你系太快嘅话咧，佢会过热，轻则降速，重则烧机。咁但系咧，呢个调度问题嚟嘅呢个，关个 SSD 本身调度问题，亦都关佢个机本身嘅调度问题。Steam Deck 因为性能比较弱，而又个散热比较强，所以相对嚟讲咧，佢系只要你用原厂嘅，就从来冇出过事嘅。用原厂嘅，就算你点样超佢啊，点样去咩啊，都冇出过事嘅。咁但系 Ali 呢边就得少少，原厂预定调度比较激进咯，可以咁样叫咯。因为通常电话都咁嘅情况噶，电话你SOC 嗰度啦，如果你太过激进嘅话咧，都有机会烧机噶。咁啊，未必系真系烧咗佢啦，佢会喺个高温同性能上面要做啲取舍，尤其是之前8.1嗰个年代比较热嘅年代啊。佢好有可能就需要调度要保守少少，等佢唔会过热。咁呢部机好明显就个调度过于激进，系啊，冇烧到你本机啊！你有冇考虑过插落去你嗰啲嘢噶？即系我唔知佢 test 嗰阵时咧，唔记得再插张 SD 卡落去试埋啦，定系乜嘢啦？因为你插埋之后又多个可能多只鬼，又会乜热啲，亦都细都差咗。可能佢根本就冇试过，会唔会咩？因为而家嘅情况系将 SD 卡过热，然后冇咗反应，而且系唔止一个半个。是几个人都咁样睇过嘅。咁呢方面呢，其实可以通过更新硬体解决呢个问题嘅。咁一样嘅情况好明显佢仲未调好，可能佢急住出啦。所以佢冇调好佢个温控策略。 总之暂时就唔好，总之就係唔好开 Turbo Mode 啦。安全起见。 係啦，咁因为其实Ali 个表现呢係远超我最初嘅预期嘅。其实表现系真係唔差。 呢个真嘅。我听咗唔少，即系我睇文爬文啊，听网台讲啊，或者节目讲咧，玩大菠萝点啊，咁结果就系比想象中好 ，low 碟基本上同 PS4 差唔多，都系慢嘅，但系速度比想象中好，系顺嘅，即系因为而家其实好多人话用 PS4 玩大菠萝噶嘛，咁OK 嘅，咁大家觉得咁差唔多满意啦，用想点啊，系6000蚊系贵，但系。6000蚊你可以手六千蚊你可以上手玩，或者插到电视玩，唔使烦，插到喺部电脑嚟嘅，喂咁 OK 啦，唔系平，但叫做合理价钱嚟嘅呢个嘢。 所以佢而家咁，因为可能咁样睇翻就可能佢有一个比较激进嘅调度，去令到佢可以用手提机玩3A大作，咁呢去达成到呢，而且系 1080p 嘅状况之下，再提一次啊 ，Steam 都系 720p 嘅咋。咁当初 PSP 出嗰阵时，当初个粒 CPU 最初的时候咧，系设定喺 333Hz 嘅 MHz 啊。咁但系佢出厂最终系设定咗266嘅。咁所以好多人就会将佢解锁解翻到 333Hz， 其实都会烧机嘅，有机会都会烧机嘅，就系、是、但系当初就系因为如果你佢行翻三三三，即系比较高嘅频率嘅话咧，有机会会出事，所以佢先调到翻落去，咁会令到部咁、会令到部分游戏比较窄咗少少咁样嘅。诶，当年都讲过呢啲古仔噶啦，咁啊，所以呢个就睇佢点样调咯。我谂佢以现在嘅佢嘅性能嚟讲，我觉得其实就算佢降低少少佢个性能。去換翻個低少少嘅温度咧，應該仲係足夠三 A 大作嘅，了不起難聽講句，最多你咪跌翻落 720P 咯。基本上你過一級分辨率，或甚至只要過一級顯示品質啦，就應該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啊。只係冇咁亮麗嘅啫，因為 ROG 向來都係成日要認威噶嘛，咁樣啦，咁啊睇佢點啦，咁啊啊。下一个咧就我哋做翻好耐冇做嘅功夫，翻《格拉米》先，咁啊讲笑啫，咁啊之前我哋喺专题都提过嘅呢个 MGS 个 Master Control connection， 咁佢有电脑有眼啦，咁佢问题就系佢同佢讲，就算系电脑版都好，我哋都唔会支援键盘滑鼠操作噶。我知呢、这个呢嚿嘢本身就系一个资源回收，甚至一个储存性质，咁但系你又出 PC 版，但系又唔支援键盘滑鼠。嘅操作， 咁即系点咧？唔系好明白、 啊，会唔会有点而难咧？即系 虽然我觉得呢个年头咧，你冇你好基本上mouse 用手掣咧，好正常嘅事嚟嘅，同埋但系唔出又似乎有少少 吓、啊，真系有少少难。即系呢个完全系难嚟噶，点解？因为佢键盘滑鼠输入嘅逻辑，成个交互逻辑同你手掣其实唔一样嘅，完全唔一样嘅。在这个交互上面呢，你不是将它影射落个 key 就得了。当然你可以你这样做的话呢，你未必可以好好地操控到的。因为用键盘行和你用手掣行呢，不是纯粹个 key 去影射的。你就有个界面逻辑是要引人去重新搞过这些东西的。那一般来讲移植 PC 版呢都要搞这些东西的。问题就是其实都不是真的很大不了的事来的。其实是很小功夫，但是可能面就连这么小东西都不肯做。一个就是我要食你水啊，但我唔打算俾钱噶。石上有少少难睇，真系有少少难睇。咁啊，所以就俾人放咯。因为其实呢个动作啊，你只要做过一次咧，其他嘢都系差唔多，唔仲啱咁去做嘅啫。即系咁，佢都唔制嘅话咧，就难咗少少咯。M G S 又唔系第一次冇，第一次有 P C 版本，系咪先？ 对咯，演出过旧记得吓，虽然冇乜印象，但系好似都听过。 唔系完全冇人玩噶嘛。因为你上个 PC 版之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就会有人可以俾 mod 俾佢，第二就系个画质可以 N 倍咁提升，毕竟当年嘅嘢嚟噶嘛。但系你可以通过啲插值啊，啲咩 DLSS 啊 ，something like 的系乜嘢，去令到佢个画面再靓啲噶嘛。所以唔系真系纯收藏噶嘛，有人真系想回味一下咁喺部机上面。咁你咁样去搞搞佢，咁啊真系呢、这个同当年呢个 SE 社。我哋当年仲未 SE 啦，当年仲系 Square 啫，移植 FF 一二三，完全移植，将 Famicom 嗰个画面移植落超任度，完全冇任何改变，移植落 PS 完全冇任何改变，一样情况，咁啊抵闹嘅喎，老实啊，不过算啦，呢个 Konami 点解要做日货啊？ 惯例噶啦， 咁下一个都系俾人闹嘅，而且都闹得几劲下噶。嗱，先讲现在唔知几时开始，应该系大概两个月左右前开始咯。我哋冇提过因为佢改咗个呢个压倒性好评同压倒性嘅负评嘅门槛，佢改咗嘅，即系佢个要求数目评价数唔需要咁多啦，大个百分比冇喐到，佢只系要降低个要求评价数啫。所以而家要攞压倒性负评咧，系相对以前容易咗嘅。咁我哋呢次个主角就系骷髅少女，一个都几出名嘅邪门冷门 2D 格斗游戏，上面充满住各式各样嘅恶趣味，甚至一啲儿童不宜嘅内容。唔系嗰种儿童不宜啊，系嘛？当年系无知攞咗出嚟嘅，问题就系佢而家经过十几年添啊，换手，之前个创办人啦，就因为性骚扰风波，所以俾人炒咗。咁啊，結果就佢有人接手啦。咁當然要咁啊，但係佢而家就公布就係佢會將所有仇恨女、暗示政權啊、逼物化男女嘅內容、種族敏感黑白元素，匆匆刪除。嗱，一般遊戲啊，即係咩霍格華茲嗰啲咧，我理解呢啲咁嘅行為啊，雖然唔認同，即係嗰啲咩最後生還者嗰啲，我仲理解，但係唔認同嘅。但係呢隻遊戲你咁樣做嘅話咧，你同話我哋唔再賣呢隻遊戲，冇分別嘅啫。呢只游戏本来就系呢啲咁嘅嘢嘅集合体嚟噶， 跟住你同我讲 恶趣味啊！ 绝望老师入边讲嗰个句嘢嘛，啊，好似系阿绝望定系唔记得边个排毒，排完毒之后咪什么都不正咯。喂，骷髅少女排毒之后系什么都不正啊，大佬。 咪就 系 咯。 咁啊，结果当然俾人屌啦。所以点解佢会攞到呢个压倒性负评？就系因为咁，呢个排毒嘅骷髅少女真系理解唔到。喂，呢只嘢本来就系人类文明毒物储埋一齐嘅，呢只系剧毒嚟嘅，老老实实。大家就是喜欢你毒先玩你的嘛。唔而家所有啲恶搞啊嗰类嘢几乎攞走晒咁滞。咁玩你做乜嘢啊，我就係玩你叻他咋嘛大佬。所以就俾人屌就真係不意外嘅。跟住嗰个就类似嘅题目咁吊返转。咁之前呢我哋有冇提过，好似有提亦都冇提。咁睇一提先啦。迪士尼又炒咗佢个多元化主管，所谓嘅多元化主管就系确保呢个作品入边有呢个多元化嘅元素。我相信呢个海洋污染美人鱼都系佢哋嘅手笔嚟噶啦，之如此类咁嘅嘢啦吓，即系要确保个作品入边够多元化，亦都系包括就系人鱼啊，唔系作品咁简单，包括制作人员都要话有翻一按翻一定比例咁嘅嘢，总之要符合呢个多元化思维啦。咁啊，但系佢个主管咧就俾人炒 Q 咗，咁然后下一个新闻就系 Netflix 亦都跟进，亦都炒咗佢哋嘅多元化主管，然后佢哋炒嘅两位主管毫不意外地都系黑人女性。嗱，我虽然我讲啊，真系唔系歧视呢啲嘢，就真系基本上大家都当废话啦。咁我呢啲系黑白人做紧乜嘢咧？点解多元化主管一定要系黑人女性嘅咧？即系唔知道算系向翻一个正常化少少嘅去行定系乜嘢啦？顺带一提，呢个真系同 A C 节冇关噶啦。美国嗰边亦都系出咗个释法之后定身份拉低啦，就入学唔可以睇种族。其实呢个调翻转喎，系啲姑且叫佢平权人啦，系啲平权人屌嘅，即系华人或者系黄皮肤人嚟讲咧，呢个嘢咧系其实系调翻转到我哋嘅意思嚟嘅。而家要求入学要求最高分嘅种族。调翻转系我哋系华裔嘅入学平均线系特别高嘅，其次先系白人，再其次先系有色人种，所谓嘅有色人种。虽然乜华人黄皮肤唔系有色人种咩？就系佢哋眼中啊。不过算啦，啲扯太远啦。总之就系 算啦，冇再超呢啲。 有少少阻得滞嘅社会，有少少调翻转嘅倾向。即系我谂其他都开始会有啲跟进，因为大家都睇得出。你点过啦？嗰啲所谓嘅叫咩啊？SJW 啊，身份拉低嘅嘢，大家唔买账。其实都好多人都问嗰个问题，系咪 SJW 搞到横行，所以唔买，所以唔好买？我都即系老老话唔系，其实唔系呢回事，系你挂住 SJW， 然后忘记咗你嘅嘢。你游戏你本身系讲紧你游戏性，或者甚至睇剧情都好，你漫画要睇系佢个故事有趣啊嘛。我唔系嚟睇说教噶嘛。最紧要是有趣的嘛，你就算怎样讲到你怎样你怎样 MLB 都好，那你故事就好趣有趣，大家就买账的啦，是不是一路都这么讲的嘛。不过再讲就是重复回以前讲的东西。 讲到这里，唞一唞先，下一 part 再继续。